还得10000当狗的钱。 滑稽。老头子，今天你就要跟咱们 把话说完再乐。 你说这个事儿 怎么了？条儿明又插嘎着窝里了？哎 呦，你也算是有姑爷的人了。 这些有骨气的人， 打年轻时候想跟你离婚没离成啊。 你说你得多高兴吧？还说咱姑娘长得 根本嫁不出去。 你那意思，咱闺女长得跟喜剧似的，是不是？这么可乐呢？ 哎，脑袋里呀已经出现了咱们姑爷和咱们姑娘，哎呀，大红花在中间，哎呀， 大红花， 俩劳动模范是吗？ 大红花在， 是我们那么想来的，这不现在这社会不错实行的。 我知道你妈是唐山人，社会。 这过去在外面卖5毛5毛的，是不是？ 5毛，我确定了，你妈确实唐山人。5毛都不说，5毛5毛5毛的。 哎，哪儿人这么说来的？5毛5毛， 俩一块， 4、5毛，山东、东北。 行了，孩子，就不远送。 给完剑就轰啊！ 这就说完了，给送走了就。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皮怪。 这个皮字儿就当熊讲。 啊，就是熊熊怪。 听着很萌啊， 看着挺黑。 本来吧，这妖精，你听这意思没什么可怕的。 熊熊怪， 他只是长得怪而已。 花絮隔三差五的找上门，要求赵先生他们赔偿。我从来都不喝酒，我滴酒未沾，更没得缺个酒。 这是日语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是件琢磨不透的事儿，要等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的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是件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也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真心的事，爱好有爱才能守着门。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

往前看也往后看，嘿嘿，都有点吃力。十七岁了啊，十七岁以后任何男孩子电话 都不关你的事。哦， 明天的路上。